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感怒感言第二节，今次阔别了几个星期，继续跟大家交代和分享我们非常之多的研究。今天就要讲回应一个很大的香港当下的问题，就是法治创始都不要说法治已死，死了都算了，死完之后还回来搞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头痕了。我们的立场很简单，法治已死就不是说怎么不到你法治了，而是我们反而就要去想怎样可以令到法治可以真真正正地就复活回。这个戴耀廷最近有一篇文就说，靠什么令到我们的社会可以走上民主和法治的路呢？就是我们民间社会和很多的这个律师是要努力，将法治的精神和法治的理想呢讲得清楚，然后给一条路向我们去奋斗。所以本年四亦都是以这个立场出发。今时今日香港用了这么多恶法，用了这么多这些所谓的法律资源，即是大陆那边讲说要来搞我们的公民社会，我们就要将它这些兵器一把一把这样将它销毁。然后呢我们先回复回一个真正能够守护香港的公民价值、言论和各种人权自由的一个这样的社会。上一节我们讲到，虽然今时今日香港人忽然间就讨论法治上来，但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呢就已经有人关注到了，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由英国殖民地回归给中国呢，其实呢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关口呢，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殖民地变成一个专制国家的殖民地，会不会令到原本已经很多存在的殖民恶法或者法治危机呢，是移交之后继续延续，成为这个专制政权打压香港公民社会的工具呢？非常不幸，到今时今日呢这个已经成为这个现实了，即是所有人都应该清醒了，戴耀廷都有这么呼吁大家醒一下，不要觉得香港是法治社会了，我们就已经是面对这个法治司法打压呢，日日都见到，即是我相信即是香港人很快就呕血呕到一地都是的了。okay. 但是我们讲回转头，一早就已经说了，以这些恶法已经存在。上一节最后介绍了一个原来叫 Article 19的东西呢，在90年代已经出了一个很完整的报告，就说原来呢这个殖民地时期留下了什么恶法呢，是过不到人权标准的。简单来说，你过不到人权标准，你又仍然存在在一个法例里面呢，这些就是今时今日中联办所谓的法律资源呢就卒之就会来 變成司法打壓的工具。咁、啊、Article 19講多少少嚇，點解會無端端叫做第十九條啊？呢個係咪基本法嚟㗎？唔係，呢、這個咧係國際人權公約嘅第十九條。啊，而國際人權公約第十九條咧就係、是、講所有人咧都有言論同埋思想嘅自由。表達的自由的權利，並且可以將這些資訊、這些想法在媒體和公開的公眾那裡去表達、 嗯、 所以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人權的。在九十年代就這個 Article 19就成立了一個組織，其實八十年代成立了一個組織，當初原來都已經發現了香港回歸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是可能會將香港送入這個專制政權的虎口裏面。所以他都同聯同香港記者協會，當時的香港記者協會就發表了一個報告， 沒錯， 就講香港究竟還有什麼法例呢是違反了人權法的，在九七之前應該要盡快處理、 嗯、 原來這一份報告呢，英國的殖民政府和外交部亦都是非常重視， 非常重視，沒錯、 啊、所以呢我們一路去看那個、即係翻查呢個九十年代嘅檔案嘅時候咧，就發覺哇，呢、這個十九號報告書咧係經常咁樣咧係出現、 嗯， 而英國政府都慎重其事去討論，話當中香港政府嘅法例入面咧，仲有幾多剩低，將來會變成呢一個打壓人權嘅工具。係咁啊，今日咧就講其中一條重點討論，就係呢一個 刑事罪行條例 （Crime Ordinance）。 冇錯 嚇，咁啊。呢條法例有啲咩具體嘅討論咧？其實張司仲， 當時呢個 article 十九發表呢個 report 咧，其實佢根本上係數曬每一條，邊一條係覺得有問題、唔啱言論自由嘅、打壓言論自由嘅。其實佢唔係淨係數 crime ordinance 嘅，佢23條都收埋出嚟嘅。佢話23條嗰啲叛國啊，其實嗰啲佢覺得全部都係唔合乎而家嘅標準。同埋之前緊急法咧，即係早排咪請好興嘅話緊急法嗰陣時咧，其實 Article 19提出對緊急法嘅質疑，其實引起咗英國內部很大的討論，因為覺得哇係喎，佢真係講得好似有啲問題喎，係真要諗下點樣改。咁所以咧，其實咧呢啲民間嘅 report 咧，其實係有佢嘅 function 嘅，喺一個政府嘅體系內部討論之下，其實會 push 到某啲嘢嘅咁樣樣。咁咧 ，sorry， 我啱啱突然間講咗研究重要性出嚟，但係唔緊要，我哋 move on 繼續去 crimes order 呢啲 part。咁咧。當時咧，其實咧，佢認為咧，23條其實嗰、那個概念嘅基礎喺邊度嚟嘅咧？其實就係喺 crimes ordinance 呢度嚟嘅。咁代表咩咧？代表就係佢不斷即係Article 19不斷批評呢、這個23條唔合乎人權啦、啊，唔合乎國際標準啊等等等嘅時候咧，其實同時咧，其實批評埋咧呢、這個刑事罪行條例入。邊講嘅顛覆啊、煽惑啊，同埋顛同埋煽動等等嘅一啲概念嘅。咁咧，當時咧，當呢份報告一出咗之後咧，其實英方嘅法律顧問咧係有對呢份嘢有啲 response， 佢都哇係喎，佢好似發現咗，即係好似就係當時咧，永遠咧英方內部嘅討論係好少嘅時候，就會當啲報告出咗之後咧，佢好似一言驚醒無落黑人咁樣咧，就發現哦原來。 咁大鑊㗎， 係原來咁大鑊㗎喎！ 我都唔睇唔知添， 係啊， 唔講都唔知添， 唔講都唔知咁樣，跟住即刻咧就同同呢個英國港英政府啦，同埋外交部去傾啦，就係點樣可以等呢個情況緩和啲咧咁樣。當時其中一個法律顧問叫 Jo Barrett 啦，就係一個都呢個女嘅法律顧問，咁佢都幾出名嘅。咁咧佢就不斷喺度話：哇，其實咧～如果你不再對這個crimes ordinance 罪刑事罪行條例作出一些想法，他那時候是保守一點，只是說想法這個字、就是有一些就是 urgent 的想法，去想一下怎樣搞好他呢，因為他害怕的是什麼呢？他害怕的就是中方呢面對這條條例遲些他一定會釋法的，他說到明白了， 講到明釋法添， 係講到明人大會一定會釋法去處理呢條條例。咁咧，其實佢係當時睇出佢係好 concern 咧，驚呢條條例就會成為咗啱啱大家所講嗰種嗰把刀、嗰把武器、嗰把惡法，就係咁樣出咗嚟。所以咧，呢、這個 有冇圖可以睇下？有冇嘅佢個講法咧？啊，呢、這個法律顧問 睇下先。喂 ，sorry 啊 ，urgent， 即係呢個 就係 trouble 嗰個，係啦係啦，多字嗰個圖啊，係 啊係啊，咁咧 多字嗰、那個，放大少少黃色嗰個部分。 係啦，大家其實佢見到咧， 係啦，熒光幕上而家 show 咗嗰個字出嚟，可以讀少少啦，係嘛？咁佢就講到 according to Article 158第三行。 It is one of the areas where Hong Kong courts will be obliged to seek 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係啦，咁即係嗰陣時已經驚佢會釋法係嘛？ 係啦。 This could invol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subversion， 即係顛覆嘅問題啦。 冇錯啦。 咁嗰陣時就已經話啦啊，即係呢個同呢個基本法第23條咧就會相關啦。然後呢就 However, since this range of offences is bound to be one of the most troublesome in the future, I would agree with the suggestions in the report that urgent thought should be given now to what can be done to put as much of the required registration in place in an acceptable form before 1997. 簡單來說，他那時已經說了，這條法例連上23條一定會引來人大的釋法，並且呢是會成為一個即係好嚴重嘅、好麻煩嘅問題。係啊，咁佢亦嘅建議咧就係喺97前要盡快處理， 傾好咗佢啦咁樣。咁咧，因為其實佢預示嗰樣嘢，佢預示到就係佢中方咧一定會肯同佢喺呢個97之前傾，因為咧呢條係中方嘅武器嚟噶嘛，佢唔會立亂咁樣同你喺97之前就傾呢樣嘢，因為97之後就佢話事啊嘛。 係， 所以咧嗰陣時咧，所以難難 push 咧呢個英國政府同中方去deal。咁當然。即係檔案就冇再交代後續嘅事啦，但係咧，起碼佢即係呢個英方法律顧問預示一樣嘢，就係佢會帶嚟好大嘅 trouble。咁 which is 我哋睇翻而家， 你就知個 trouble 係咩啦？而家大家都見到個 trouble 啦，係嘛？所以咧，其實即係我覺得係呢度咧，其實見到嘅就係英方當時都有一種叫做前瞻性嘅，起碼見到其實呢個問題係唔係話而家先有嘅，其實之前早。幾年？ 三十年前咧， 早三十年前咧，其實啲人已經傾緊，哇！呢樣嘢係要值得處理嘅，要 urgent fog 嘅，但係 which is 最後冇處理到啦。咁即係可能當中可能有啲其他嘅一啲角力啦，但係起碼這個問題係大家唔察覺啫，但係佢一直都存在。咁而家我哋呢個時候就更加要需要將呢個問題拎翻出嚟講，因為呢個問題就唔係單單而家嘅問題啦，係之後我哋都會繼續面對更加多呢啲惡法。所以咧，我呢個時候一定要講多啲呢啲個當時嘅故事、當時嘅情況俾大家聽。其實而啲惡法咧，其實唔係一日練成嘅，其實佢係一系列鋪排喺度等緊大家嚟打。打大家咁樣 係嗱，咁我哋都講咗呢個惡法，咁啊英國人都發現，喂，真係唔係妥當。 係啊， 咁啊其實喺呢個九七前咧，都有啲相對處理啦。譬如喺96年嘅時候，即係亦都有啲人討論過呢條法例。 當時我睇，其實呢個就唔係坦白講，唔係我哋 檔案入面啦， 都唔係我哋嘅研究嘅內容嚟嘅。但係咧，我哋即係一啲 extra 嘅 information 啦，咁樣咁就係我記得當時大律師或者係立法會議員吳可兒啦， Margaret 又係。 係啊，即係佢都我真係好欣賞佢，坦白講， 係咪？越睇得多檔案就越欣賞 Margaret。 都唔係嘅，但唔係即係唔加檔案事，但我本身好欣賞。 本身係 係啦，咁咧其實佢嗰陣時都係曾經有講過話咧，即係對呢條 Crimes Ordinance 係有一個修訂嘅。個修訂就係關於咩咧？就係話其實加入咗呢個構成暴力以證明嘅元素。咁代表呢個即係意圖煽惑啊呢啲嘢，其實一定要講到係有做咗個暴力出咗嚟先得嘅。咁咧。個情況就係咁嘅，即係意思係會比而家齋講意圖煽惑咧多咗一個要個 approval 嘅 approval 就係起碼要證實咗有暴力先咁樣樣。咁咧當時係曾經係立法會，我記得係過咗嘅，即係 suppose 係應該係 有修訂過， 係會改啦。但係咧，因為嗰陣時係回歸嘅前幾日嚟嘅啫，咁回歸咗之後咧，咁成件事就 不了了之啊， 係啊，就即係就。就係咯， 嗱，即係簡單嚟講啦，呢把刀咁利啦嚇，咁兇猛嘅猛獸咧，咁其實Margaret 啊，或者都有啲人咧，就已經知道有啲牙太尖啦，你揾啲辦法剝咁兩隻先， 係啦， 啊，點知咧未剝完咧？嚇！佢就行出咗手術室就走咗啦，咁就走街走啦，已經翻咗屋企啦。係啊，咁啊今時今日咧，佢又行翻出嚟。咁所以其實即係 Margaret 都已經講過呢樣嘢。咁同埋 Margaret 講開 Margaret 講埋啦。其實佢都喺九七後，即係近幾年都評論過呢條法例啊嘛，係嘛？好似喺呢個2017年嘅時候，係咪已經有講？ 係嗰陣時，佢就係其實好開宗明義又講到明，其實呢條條例本身就係一條即係具殖民色彩啦，一條過時啦。政治罪啦，以言入罪啦，其實哇呢啲可以話係，其實我覺得對法律嚟講呢啲係最大嘅罪狀嚟嘅，因為就係根本上你就係唔係貨而家嘅社會，你之前係 set 嚟攞嚟打六七暴動嘅，攞嚟打一啲佢覺得有危機，即係佢覺得政治危即係管治危機嘅嘢，純粹係攞嚟貨統治嘅一啲法律嚟嘅，但係佢而家竟然可以仲。 keep 住喺度，而仲可以攞嚟打而家嘅香港市民，咁成日喺件好，我其實不嬲都係一件好荒謬嘅事。 係，咁啊呢個 Margaret 講起呢條嘢就係因為2017年嘅時候。 冇錯，跟住當初我真係好有前瞻性。 係嘛？咁啊，因為講真啦，2014年之後，我哋頭先都講啊，個大背景就係即係中方即係好鋭意就將啲兵器攞曬刀出嚟 嚇， 係 啊，冇錯， 攞出嚟用係咪？咁啊，所以去到16，即係2014年之後咧，就有好多法律顧問啊，即係。對面嗰啲即係大陸嗰啲啊，就走出嚟抄啲兵器啦，啊，翻去睇下啲兵器鋪有邊把用得，邊把唔用得咁樣。咁所以咧就 Margaret 就發覺，喂，你喺度睇埋啲咁嘅嘢，一定係不安好心啦。啊，於是咧 Margaret 就指出話呢一條 crime ordinance 其實本身就已經係好有問題啦，咁樣。 其實睇翻而家個香港社會都係越嚟越多呢啲突然間激。被人激活了的法例 激活了真的被激親了 是真的 很激真 激心 是、啊、其實、我們看到不單止 crime ordinance、啊、其實還有看到現在教育條例、啊、緊急法、啊、公安條例、啊、社團條例一下 DQ 了民族黨、啊就是娛樂場所條例等等其實真的很多的所以點解大家其實好似但係好似冇乜意識，因為其實佢唔用，大家真係唔會知嘅，因為唔會得閒有人特登去抄法律嗰啲條文去睇。咁當佢一用咗嘅時候，其實就代表咗一樣嘢咯，就係代表而家個香港嘅民間社會開始有啲危機，因為啲條例真係好惡。好完全其實係無視人權嘅，根本就純粹真係為統治者嘅目的嘅啫咁樣。咁呢個過程咧，其實我哋不斷需要將佢喺佢活擊之前咧，其實要有啲預示嘅。即係意思係咩？我哋預示到咧，佢活擊嘅時候，佢會咁樣用。咁咧，呢個其實好幫助到我哋點樣應對將來面對嘅打壓。而且甚即係即使啦，即使可能話佢哋呢啲打壓係，所以法治已死，其實要睇佢點樣死噶嘛。嗱，而家有呢啲條例喺而家嘅香港法治制度裏邊，咁我哋點樣可以話佢唔死？因為呢啲條例本身用嚟就係打壓人民，就係政治目的嘅。咁嘅時候，我仲話法治未死，其實我覺得。在这个位置我们研究社就开始这样去着手入这个位置去说法治怎样变成丧尸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丧尸法律当然个前提就是什么就是这些法律其实全部都不合乎人权的例如单刚刚讲教育条例都可能大家教育条例可能大家比较少讲但其实都很不合乎人权例如你可能 你搞一场 talk 就被人说你非法办学、啊、例如 你聚一班人在那里討論啲學術交流，可能就會話你即係有組織有預謀無牌咯咁樣，但係可能根本就係只係一個 gathering， 但係佢嗰陣時本來攞嚟打啲左派啊，驚佢搞即係原意係咁，但係而家用仲啱唔啱咁用咧？其實今日有時啦，佢會給予教育局局長好大嘅權力嘅。因為他就會說他可以 DQ 取締任何一個老師或者校長只要他覺得 不合格這樣所以其實是很不 make sense 的而家這個世界成日都說香港國際社會但是你既然這個法律真的是這麼落後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review 一下這些法例呢這樣不單止甚至我覺得我會更加反思個人立場就會覺得應該要廢除這些殖民惡法因為它本身和法治的概念其實是不對等或者不相容的 這個可以拉闊一點說 是、這個、拉闊一點 其實就是坦白說香港以前就是一個殖民地、啊、英國人也不是真的那麼好心、啊、所以那些刀啊劍啊成那些其實都是他整落的沒錯、啊、但是他好人的地方就是哦啦整了不用啦、啊、都不搞你啦樣但是到現在就出事了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早好多年，即係回歸之前嘅，已經有學者講、所有嘅殖民地，你要去成為一個真正嘅現代社會，建立民主同法治、啊，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要解殖。咁、解殖有試過好多部分嘅、啊，其中一個部分咧就係、是、法律上嘅解殖。解殖嘅意思就係、是、殖民咧就一定係一個壓迫嘅體制。佢會防住你嘅，佢唔用都好，一定會有啲兵器放咗喺度。係咁、啊、你解殖係咩意思咧？就係、是、將呢啲兵器燒毀咗佢。係啊，將呢啲法例取消。係啊，將啲法例抌走。咁英國人臨走之前咧，就整個人權法咧，其實就係開始進行呢個程序。 冇錯冇錯， 即係佢開始想幫香港人解殖。啊，好啦好啦，我住咁多兵器喺度，幫你。抌抌啲啦咁樣，但我非常可惜嘅係抌抌啲，唔係抌曬， 係 有啲抌抌下就誒話得唔抌啊，放翻低咁樣，係啊，咁所以咧，你變成同埋呢個工作咧，坦白講，亦都唔應該係由英國人幫佢做嘛，係嘛，即係全世界所有地方解殖，應該係由嗰個社會嘅公民社會自發去發現，喂，我哋唔可以再用呢種咁樣嘅殖民、呢種監控、呢種打壓嘅方式去寫我哋嘅法律。 法律不是為了幫統治者去管那些人，去打壓那些人民的。法律應該是怎樣呢？就是好像人權法所說，是保障我們基本的權利，令到這個社會上的人呢是有人權和自由，可以去實踐他自己的價值。以這個立場出發呢，我們需要去解釋。但是當然去到這個今時今日呢，就會有很多人呢就用一些解釋之這個用語呢，其實是再殖民我們。 沒錯， 譬如我們想起曾主席的曾鈺成，雖然被人覺得他道貌岸然，是是，但是呢他是其中一個最喜歡講解釋的人。 沒錯沒錯， 但是這個解釋跟我們剛才講的那種是不同的。我們剛才講的那種解釋就是說，我們要將人權、民主、法治的概念拎翻出嚟，然後清洗我哋法律入邊嘅壓迫嘅條文。啊，咁啊，曾鈺成唔係咁講啊，曾鈺成就話：我哋咧就要清洗嗰啲條文入邊寫住英女王嗰啲咧，變曬做中國。 係啊，係啊，佢真係咁講。 啊，即係以前啊嗰條條例咧用嚟保護英女王嚇，幫呢個港英殖民政府管治。啊，今時今日我哋改改佢，啊，將呢啲殖民惡法咧，就換翻個士頭婆，就換做呢個港英政換翻做呢個港共政權，啊，就簡單嚟講就係話，好似個警察97前換 logo 咁，啊，以前你寫住皇家香港警察，啊，今時今日你改咗佢，啊，變咗個呢個紫荊花咁樣，咁，就為之改咗啦，啊，咁但係留意啊，呢啲全部係語言藝術，啊，因為如果你講解釋，你唔能夠講到為了人民、為了公民社會的價值和人權堅持的法律呢，全部都是垃圾，全部都是兵器，全部都是法治喪失，啊，你用起上來的時候呢，一定就好像現在香港警察對於香港市民的做法一樣，啊，他一定是亂來的，啊，那包括現在很多亂來的東西，就是我們慶祝難書，啊，剛才我們這個節目只是為了講這個刑事罪行條例呢，就已經有兩單 case 呢是落緊喺我哋嘅公民社會嘅頭上， 冇錯 嚇。咁嚟緊仲有好多條、好多條、好多條嚇，一定係成日都爆咗出嚟嚇。咁所以我哋要做咩咧？我哋即係如果用我即係我個人嘅講法，就我哋要真正嘅解殖嚇，就唔係換一個殖民領主咁樣嚇，即係我哋唔係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中共嘅殖民地。我哋要真真正正成為一個能夠保障人權法治嘅社會咧，咁呢度就有非常之多嘅工作去做嚇。咁所以有時候都係話啊，法治已死。啊，咁啊點啊？係咪我哋就暴動啊、革命啊，咁啊同佢反抗？嗱，呢個當然可能係一個道路，我都唔會話反對。有啲人係咁樣諗，啊，但係有另外一種必須嘅工作就係，是，無論我哋之後點樣走落去都好啦，我哋要總有一日咧，我哋要重建一個法治人權嘅社會啊。 嗯， 啊喺呢個社會入面咧，我哋就知道，我哋都唔可能係重新寫嗰啲法例。一定是在我們既有的法律體系裏面去 develop 出來的， 嗯 啊，那在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要留意了既有的法律系統裏面究竟收埋了什麼法治喪失在那裡，我們將它挑出來，將它清洗了它，啊，即是驅鬼一樣，啊，即是你要 exorcist，啊，即是你要驅魔人，驅走這些這樣的惡法，啊，那個法例就終於變成一個保護你的法例了，如果不是它就走來搞你，啊，咁嗰啲兵器全部抌曬佢，燒曬佢，嚇，咁樣先至可以保護到我哋公民。咁啊，即係今日我哋呢個節目就即係去數啦，就係，是，呢個刑事罪行條例，其實其中一個好鬼多利器嘅，啊，咁啊不特止喎，而家大陸仲唔單止望住呢個刑事罪行條例要搞我哋，啊，仲要加辣，啊，因為點解咧？原來佢嫌呢個嘢唔夠 harsh， 因為呢條條例咧雖然羅織咗好多罪名。但是最高的刑罰只是去到5年，啊，在這個中央的眼中就遠遠不足夠去將這個公民社會打殘，啊，所以他始終都是死心不息要立這個23條。我們即當然公民社會在這裡要做很長足的準備，即心理上的準備很需要，即我們知道將會有什麼降臨在頭上， 嗯 啊，另一種準備就是我們知道什麼為之正確。我覺得呢樣嘢喺即係公民社會嚟講係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我哋唔知道咩係啱嘅咧，咁我哋唔知道佢對我哋做錯咗啲乜嘢嘅。 嗯， 我哋亦都唔係淨係基於某一啲政見或者派系去反對佢，我哋係基於一啲普世嘅價值去反對佢。咁啊，呢個亦都會幫助到我哋打國際線嘅。 嗯， 因為即係香港人可能唔係好在意啊，但係譬如你走去歐盟，你走去美國，總有一啲當地嘅法律同埋一啲關注人權嘅人士，就好似當年90年代 幫我哋做嗰個報告嘅 Article 19嘅組織一樣，啊，佢哋都好關注呢啲人權嘅價值，啊，咁所以咧，我哋自己而家都有責任去講，喂，究竟我哋嘅法律入面原來已經收埋咗咁多違反人權嘅東西，我哋將呢樣嘢拎出去同外國講嘅時候咧，咁人哋好快就聽得明，因為外國對於民主運動的支持的基礎咧，亦都係要跟翻人權法治呢啲基準去做嘅。啊，即係你唔係無端端俾人拉咗，咁你就話係亂拉。啊，你可以講得出點解係亂拉？因為佢違反咗人權法，啊，違反咗國際人權公約嘅價值，啊，甚至乎違反咗本身香港已有嘅法例。 嗯。 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有一個權利同埋義務去要求改變。啊，咁當然啦，呢個係動員國際嘅支持啦。令到香港本身的公民社會有一個意識的覺醒啦，啊，咁你喺各方面講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喺呢個地方咧，我哋可以話本土研究社咧，我哋銳意係去進行更多嘅呢啲法律嘅研究。啊，咁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我哋走入檔案入面。 冇錯， 啊，因為檔案入面原來咧，雖然我哋好似唔知幾十年前發生乜事啊，其實英國人或者係對當時嘅外國嘅一啲 report 咧，就已經講到明有邊啲窿窿罅罅咧。你係有問題啊，咁，所以我哋抄翻曬嗰啲檔案咧，就見到哦，原來當年已經講曬俾我哋聽啦，嚇，咁啊應該喺呢度辦啦。 我嗰啲檔案就係唔單止幫你去釐清翻個嗰條條例嘅原意係乜啦，咁條原意同而家個情況有冇相關咧？ 係啊， 差異異同啦。咁其實所以咁樣引申到咩咧？就係呢條條例仲有冇必要存在咧？如果當時嘅原意係咁，咁而家嘅原意其實可能已經唔同咗啦。咁嘅嘢，咁再落去就係當時檔案會幫你講，其實佢點用呢條條例啊？佢會 project 一個佢將來點樣用嘅時候咧？其實呢樣嘢係好幫我哋而家去諗個政權會點樣用呢條條例打我哋咧，所以其實有一種前瞻性嘅，有一種預期喺度。咁呢個預期其實都幫到我哋而家公民社會點樣思考，面對啲惡法，我哋點樣做啊？甚至乎我應該提出啲乜嘢去對抗呢啲惡法咧？其實呢啲都係喺檔案入邊可以，即係佢哋當時嘅討論咧，其實會幫我哋 remind 到呢一啲嘢嘅，係啦。其實所以咧，即係目前我哋就會keep 住啦，繼續。更新更加多嘅惡法啦，喺呢個檔案方面， 係啊，即係緊貼惡法嘅法嗰個書寫同埋發現更多惡法嘅問題。 係啊，講錯咗，唔好意思，係啊，即係會幫大家繼續捉緊住呢啲惡法，發掘更加多惡法咧，其實係有助我哋點樣去應對呢啲惡法嘅，同埋咁當然最好就係即係全面廢除呢啲惡法啦，因為的確係。即係嗰個打壓真係好嚴重，因為 係咁啊！嗱，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啊，不過最後提一提各位兩樣嘢。第一咧就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城寨都經常面對呢個黃標嘅問題，咁所以咧就係好多唔即係如果大家想支持城寨咧，要有第二啲方法啦。啊，其中一個最直接嘅咧就係用 FVS 轉數快，咁係直接入錢。咁啊，講一講個號碼轉咗，原來係6809941 6809941，咁可以直接。支持城寨咁啊！頭先如果大家有留意片頭咧，其實城寨都加入咗一個 Patreon 啊，咁大家都可以上 Patreon 揾下有啲咩內容你中意咧，咁亦都可以喺嗰度繼續支持城寨。咁啊，另一方面當然亦都提翻本土研究社啦啊，我身邊呢位。穿住呢件衫俾人望下先 ，sorry， 系啦，閒置中三個字， 系 啦，就係其實我哋本土研究社咧，早幾個月咧都進行咗一輪嘅眾籌，啊，多謝各位有啲善長人翁咧就支持我哋，咁我哋而家咧新呢一批紀念品咧就出台啦，嚇，咁啊，而家其實仲有機會喎，嚇，如果你真係好想得到呢件咁過癮嘅 T-shirt 咧，嚇，之前另外仲有一件啊，有興趣都可以上我哋嘅 Facebook 望下，咁咧我哋咧就最近就都仲接受大家嘅捐款，同埋咧啊，如果捐夠某一個額咧都。都有機會得到紀念品，有興趣咧就可以同我哋喺 Facebook 上面交流聯絡，我哋都會盡快處理你嘅查詢同埋捐款嘅需要。啊，咁啊，今集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希望大家喺逆境之中繼續努力。2020咧將會係我哋持續打勝仗嘅一步嘅其中一年嚟嘅。好，到呢度為止，多謝各位。